第101回，大观园月夜感幽魂，散花寺神迁惊异障。却说凤姐回至房中，见贾琏尚未回来，便分派那管办探春行装帘事的一干人。那天已有黄昏以后，因忽然想起探春来，要瞧瞧她去。走出门来，见月光以上照耀如水，凤姐便命打灯笼的回去吧。因而走至茶房窗下，听见里面有人叽叽喳喳的，又似哭又似笑，又似议论什么的。凤姐知道不过是家下婆子们又不知搬什么是非，心内不大受用，便命小红进去，装作无心的样子细细打听着，用话套出原委来。小红答应着去了，凤姐只带着风儿来至园门前，门尚未关，只虚虚的掩着，于是主仆二人方推门进去，只见园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觉明朗，满地下重重树影，杳无人声，甚是凄凉寂静。刚欲往秋爽斋这条路来，只听呼的一声风过，吹得那树枝上落叶满园中刷啦啦的作响，树枝梢上枝楼楼发哨，将那些寒鸦宿鸟都惊飞起来。凤姐吃了酒，被风一吹，只觉身上发劲起来，那风儿也把头一缩说：“ 好冷。” 凤姐也撑不住，便叫风儿：“快回去把那件银鼠坎肩拿来，我在三姑娘那里等着。”风儿巴不得一声也要回去穿衣裳来，答应了一声，回头就跑了。凤姐刚举步走了不远，只觉身后浮浮痴痴，似有纹绣之声，不觉头发森然竖了起来，由不得回头一看，只见黑油油一个东西在后面伸着鼻子闻他呢，那两只眼睛恰似灯光一般。凤姐吓得魂不附体，不觉失声的嗨了一声，却是一只大狗。那狗抽头回身，拖着一个扫帚尾巴，一气跑上大土山上，方站住了，回身游向凤姐拱爪儿。凤姐儿此时心跳神怡，急急的向秋爽斋来，已将来至门口，方转过山子，只见迎面有一个人影一晃。凤姐心中疑惑，心里想着必是哪一房里的丫头，便问：“ 是谁？” 问了两声，并没有人出来，已经吓得神魂飘荡，恍恍惚惚的，似乎背后有人说道：“ 婶娘连我也不认得了。” 凤姐忙回头一看，只见这人形容俊俏，衣履风流，十分眼熟，只是想不起是哪房哪屋里的媳妇来。只听那人又说道：“ 婶娘只管享荣华受富贵的兴盛，把我那年说的立万年永远之基都付于东洋大海了。” 凤姐听说，低头寻思，总想不起。那人冷笑道：“ 婶娘那时怎样疼我了，如今就忘在九霄云外了。” 凤姐听了，此时方想起来是贾蓉的先妻秦氏，便说道：“ 哎呀，你是死了的人呐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？” 啐了一口，方转回身，脚下不妨一块石头绊了一跤，犹如梦醒一般，浑身汗如雨下，虽然毛发悚然，心中却也明白。只见小红风儿影影绰绰的来了，凤姐恐怕落人的褒贬，连忙爬起来说道：“ 你们做什么呢？去了这半天，快拿来我穿上吧。” 一面风儿走至跟前服侍穿上，小红过来搀扶， 凤姐道。我才到那里，他们都睡了，咱们回去吧。 一面说，一面带了两个丫头急急忙忙回到家中。贾琏也回来了，只是见他脸上神色更变，不似往常，但要问他，又知他素日性格，不敢突然相问，只得睡了。至次日五更，贾琏就起来要往总理内廷都检点太监裘世安家来打听事务。因太早了，见桌上有昨日送来的抄报，便拿起来闲看。第一件是云南节度使王忠一本，新获了一起私带神枪火药出边事，共有18名人犯。头一名报应，口称系太师镇国公贾化家人。第二件，苏州刺史李孝一本，参劾纵放家奴，以示凌辱军民，以致阴间不遂，杀死劫富一家人命3口时，凶犯姓石名福，自称系世袭3等职衔贾范家人。贾琏看见这两件，心中早又不自在起来，但要看第三件，又恐迟了不能见裘世安的面，因此急急的穿了衣服，也等不得吃东西。恰好平儿端上茶来，喝了两口，便出来骑马走了。平儿在房内收拾换下了衣服，此时凤姐尚未起来。平儿因说道， 今夜里我听着奶奶没睡什么觉，我这会则替奶奶捶着，好生打个盹儿吧。 凤姐半日不言语，平儿料着这意思是了，便爬上炕来，坐在身边轻轻的捶着，才捶了几拳，那凤姐刚有要睡之意，只听那边大姐儿哭了。凤姐又将眼睁开，平儿连向那边叫道， 李妈，你到底是怎么着？姐儿哭了，你到底拍着她些？你也忒好睡了。 那边李妈从梦中惊醒，听得平儿如此说，心中没好气，只得狠拍了几下，口里嘟嘟哝哝的骂道， 真正的小短命鬼，放着尸不听，3更半夜嚎你娘的丧。 一面说，一面咬牙，便向那孩子身上拧了一把。那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。凤姐听见说， 了不得了，你听听，他开粗木孩子了。你过去把那黑心的养汉老婆下死劲的打他几下子，把妞妞抱过来。 平儿笑道， 奶奶别生气，他哪里敢粗木姐儿，只怕是不提防错碰了一下子也是有的。这回子打他几下子没要紧，你儿叫他们背地里嚼舌根，倒说3更半夜打人。 凤姐听了半日不言语，长叹一声说道， 你瞧瞧，这会子不是我10望8望的呢，你儿我要是死了，剩下这小孽障还不知怎么样呢。 平儿笑道， 奶奶这怎么说，大五更的何苦来。 凤姐冷笑道， 你哪里知道，我是早已明白了，我也不久了，虽然活了25岁，人家没见的也见了，没吃的也吃了，也算全了，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，气也算堵尽了，墙也算蒸足了，就是寿字上头缺一点儿也罢了。 由不得滚下泪来，凤姐笑道， 你这会子不用假慈悲，我死了，你们只有欢喜的，你们一心一计和和气气的，省得我是你们眼里的刺刺的。只有一件，你们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。 平儿听说这话，越发哭得泪人似的。凤姐笑道， 别扯你娘的臊了，哪里就死了呢，哭得那么痛，我不死还叫你哭死了呢。 平儿听说，连忙止住哭道， 奶奶说的这么伤心。 一面说，一面又捶，半日不言语，凤姐又朦胧睡去。平儿方下炕来要去，只听外面脚步响，谁知贾琏去迟了，那裘世安已经上朝去了，不遇而回，心中正没好气，进来就问平儿道， 那些人还没起来呢吗？ 平儿回说：“ 没有呢。” 贾玲一路摔帘子进来，冷笑道：“好好，这会子还都不起来，安心打擂台打撒手。”一叠声又要吃茶，平儿忙倒了一碗茶来。原来那些丫头老婆见贾琏出了门又复睡了，不打量这会子回来，原不曾预备。平儿便把温过的拿了来，贾琏生气，举起碗来哗啷一声摔了个粉碎。凤姐惊醒，唬了一声冷汗，哎呦一声睁开眼，只见贾琏气狠狠地坐在旁边，平儿弯着腰拾碗片子呢。凤姐道：“ 你怎么就回来了？” 问了一声，半日不答应，只得又问一声。贾琏嚷道：“你不要我回来，叫我死在外头吧。”凤姐笑道：“ 这又是何苦来呢？常使我见你不像今儿回来的快，问你一声也没什么生气的。” 贾琏又嚷道：“ 有没遇见？怎么不快回来呢？” 凤姐笑道：“ 没有遇见，少不得耐烦些，明儿再去早些，自然遇见了。” 贾琏嚷道：“ 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饭替人家赶章子呢，我这里一大堆的事没个动岔的，没来由为人家的事瞎闹了这些日子，当什么呢？正经那有事的人还在家里受用，死活不知，还听见说要锣鼓喧天的摆酒唱戏做生日呢，我可吓跑他娘的腿子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，又骂平儿。凤姐听了气得干咽，要和他分正，想了一想又忍住了，勉强陪笑道：“ 何苦来生这么大气，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么？谁叫你应了人家的事，你既应了就得耐烦些，少不得替人家办办。也没见这个人自己有为难的事还有心肠唱戏摆酒的呢。” 贾琏道：“ 你可说嘛，你明儿倒也问问他。” 凤姐诧异道：“ 问谁？” 贾琏道：“ 问谁？问你哥哥。” 凤姐道：“ 是他吗？” 贾琏道：“ 可不是他，还有谁呢？” 凤姐忙问道：“ 他又有什么事叫你替他跑？” 贾琏道：“ 你还在坛子里呢。” 凤姐道：“ 真真这就奇了，我连一个字儿也不知道。” 贾琏道：“ 你怎么能知道呢？这个事连太太和姨太太还不知道呢。头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，二则你身上又常常不好，所以我在外头压住了，不叫里头知道的。说起来真真可人恼，你今儿不问我，我也不便告诉你。你打量你哥哥行事像个人呢，你知道外头人都叫他什么？” 凤姐道：“ 叫他什么？” 贾琏道：“ 叫他什么？叫他忘人。” 凤姐扑哧的一笑：“ 他可不叫王人，叫什么呢？” 贾琏道：“ 你打量那个王人吗？是忘了仁义礼智信的那个忘人呐。” 凤姐道：“ 这是什么人，这么刻薄嘴糟蹋人？” 贾琏道：“ 不是糟蹋他吗？今儿索性告诉你，你也不知道知道你那哥哥的好处，到底知道他给他二叔做生日啊。” 凤姐想了一想道：“ 哎呦，可是呵，我还忘了问你，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吗？我记得年年都是宝玉去，前者老爷生了，二叔那边送过戏来，我还偷偷地说二叔为人是最色客的，比不得大舅太爷，他们各自家里还乌烟祭祀的。不嘛，昨儿大舅太爷没了，你瞧他是个兄弟，他还出了个头揽了个事儿嘛。所以那一天说赶他的生日，咱们还他一班子戏，省得亲戚跟前老亏欠。如今这么早就做生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” 贾琏道：“ 你还做梦呢，他一到京接着舅太爷的首尾就开了一个调，他怕咱们知道拦他，所以没告诉咱们，弄了好几千银子。后来二舅抻着他说他不该一网打尽，他吃不住了，变了个法子，就指着你们二叔的生日撒了个网，想着再弄几个钱好打点二舅太爷不生气，也不管亲戚朋友冬天夏天的，人家知道不知道，这么丢脸。你知道 我起早为什么？这如今因海江的事情，御史参了一本，说是大舅太爷的亏空，本源已故，因着了其弟王子胜执王人赔补，爷儿两个急了，托了我给他们托人情，我见他们吓得那个样，再者又关系太太和你，我才应了，想着找找总理内廷都检点老裘替办办，或者前任后任挪移挪移，偏又去晚了，他进里头去了，我白起来跑了一趟，他们家里还那里定戏摆酒呢，你说说叫人生气不生气？凤姐听了才知王仁所行如此，但他素性要强护短，听贾琏如此说，便道， 凭他怎么样，到底是你的亲大舅，再者这件事死的大太爷活的二叔都感激你，罢了，没什么说的，我们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，省得带累别人受气，背地里骂我。 说着眼泪早流下来，掀开被窝，一面坐起来，一面挽头发，一面披衣裳。贾琏道， 你倒不用这么着，是你哥哥不是人，我并没说你呀，况且我出去了，你身上又不好，我都起来了，他们还睡觉，咱们老辈子有这个规矩吗？你如今做好好先生不管事了，我说了一句你就起来，明儿我要嫌这些人，难道你都替了他们吗？好没意思呀。 凤姐听了这些话才把泪止住了，说道， 天冷不早了，我也该起来了，你有这么说的，你替他们家再新的办办，那就是你的情分了，再者也不光为我，就是太太听见也喜欢。 贾琏道， 是了，知道了，大萝卜还用使教。 平儿道， 奶奶这么早起来做什么？哪一天奶奶不是起来有一定的时候呢？爷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邪火拿着我们出气，何苦来呢？奶奶也算替爷争够了，哪一点不是奶奶当头阵？不是我说，爷把现成的也不知吃了多少，这会子替奶奶办了一点子事，又关会着好几层呢，就是这么拿糖做醋的起来，也不怕人家寒心，况且这也不单是奶奶的事呀，我们起迟了原该爷生气，左右到底是奴才呀，奶奶跟前静着身子累得成个病包了，这是何苦来呢？ 说着自己的眼圈也红了。那贾琏本是一肚子闷气，哪里见得这一对娇妻美妾有尖利又柔情的话呢，便笑道， 够了，算了吧，他一个人就够使得了，不用你帮着，左右我是外人，多早晚我死了你们就清静了。 凤姐道，你也别说那个话，谁知道谁怎么样呢，你不死我还死呢，早死一天早心静。 说着又哭起来，平儿只得又劝了一回。那时天已大亮，日影横窗，贾琏也不便再说，站起来出去了。这里凤姐自己起来正在梳洗，忽见王夫人那边小丫头过来道， 太太说了叫问二奶奶今日舅太爷那边去不去，要去说叫二奶奶同着宝二奶奶一路去呢。 凤姐因方才一段话已经灰心丧意，恨娘家不给争气，又兼昨日园中受哪一惊，也实在没精神，便说道， 你先回太太去，我还有一两件事没办清，今日不能去，况且他们那又不是什么正经事，宝二奶奶要去各自去吧。 小丫头答应着回去回复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凤姐梳了头换了衣服，想了想，虽然自己不去也该带个信儿，再者宝钗还是新媳妇，出门子自然要过去照应照应的，于是见过王夫人，支吾了一件事，便过来到宝玉房中，只见宝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，两个眼睛呆呆地看宝钗梳头。凤姐站在门口，还是宝钗一回头看见了，连忙起身让座，宝玉也爬起来，凤姐才笑嘻嘻地坐下。 宝钗因说麝月道，你们瞧着二奶奶进来也不言语声。 麝月笑道， 二奶奶头里进来就摆手，不叫言语吗？ 凤姐应向宝玉道：“ 你还不走，等什么呢？没见这么大人呢，还是这么小孩子气的。人家个子梳头，你爬在旁边看什么？成日家一筷子在屋里，还看不够，也不怕丫头们笑话。” 说着，嗤的一笑，又瞅着他咂嘴儿。宝玉虽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还不理会，把个宝钗直臊得满脸绯红，又不好听着，又不好说什么。只见袭人端过茶来，只得搭讪着自己递了一袋烟。凤姐儿笑着站起来接了道：“ 二妹妹，你别管我们的事，你快穿衣服吧。” 宝玉一面也搭讪着找这个弄那个。凤姐道：“ 你先去吧，哪里有个爷们等着奶奶们一块走的理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 我只是嫌我这衣裳不大好，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给的那件雀金呢好。” 凤姐应哦他道：“ 你为什么不穿？” 宝玉道：“ 穿着太早些。” 凤姐忽然想起，自悔失言，幸亏宝钗也和王家是内亲，只是那些丫头们跟前已经不好意思了。袭人却接着说道：“ 二奶奶还不知道呢，就是穿的她也不穿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这是什么缘故？” 袭人道：“ 告诉二奶奶，真真是我们这位爷的行事都是天外飞来的。那一年因二舅太爷的生日，老太太给了他这件衣裳，谁知那一天就烧了。我妈病重了，我没在家，那时候还有晴雯妹妹呢，听见说病着整给她补了一夜，第二天老太太才没瞧出来呢。去年那一天上学冷，我叫贝明拿了去给她披披，谁知这位爷见了这件衣裳想起晴雯来了，说了总不穿了，叫我给她收一辈子呢。” 凤姐不等说完便道：“ 你提晴雯，可惜点儿的，那孩子模样手儿都好，就是嘴头子厉害些，偏偏的太太不知听了哪里的谣言，活活的把个小命儿要了。还有一件事，那一天我瞧见厨房里柳家的女人，她女孩叫什么五儿，那丫头长得和晴雯脱了个影儿似的，我心里要叫她进来，后来我问她妈，他妈说是很愿意，我想着宝二爷屋里的小红跟了我去，我还没还他呢，就把五儿补过来。平儿说太太那一天说了，凡像那个样儿的都不叫派到宝二爷屋里呢，我所以也就搁下了。这如今宝二爷也成了家了，还怕什么呢？不如我就叫他进来，可不知宝二爷愿意不愿意。要想着晴雯，只瞧见这五儿就是了。 宝玉本要走，听见这些话已呆了。袭人道：“ 为什么不愿意？早就要弄了来的，只是因为太太的话说得结实罢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那么着，明儿我就叫他进来，太太的跟前有我呢。” 宝玉听了，喜不自胜，才走到贾母那边去了。这里宝钗穿衣服，凤姐儿看那两口这般恩爱缠绵，想起贾琏方才那种光景，好不伤心，坐不住，便起身向宝钗笑道：“ 我和你向老太太屋里去吧。” 笑着出了房门，一同来见贾母。宝玉正在那里回贾母往舅舅家去，贾母点头说道：“ 去吧，只是少吃酒，早些回来，你身子才好些。” 宝玉答应着出来，刚走到院内，又转身回来向宝钗耳边说了几句不知什么。宝钗笑道：“ 是了，你快去吧。” 将宝玉催着去了。这贾母和凤姐、宝钗说了没三句话，只见秋文进来传说：“ 二爷打发贝明转来，说请二奶奶。” 宝钗说道：“ 他又忘了什么，又叫他回来？” 秋文道：“ 我家小丫头问了，贝明说是二爷忘了一句话，二爷叫我回来告诉二奶奶，若是去呢，快些来吧，若不去呢，别在封地里站着。 说的贾母、凤姐并地下站着的众老婆子丫头都笑了。宝钗飞红了脸，把秋纹啐了一口，说道： 好个糊涂东西，这也值得这样慌慌张张跑了来说。 秋纹也笑着回去叫小丫头去骂贝明。那贝明一面跑着一面回头说道： 二爷把我巴巴的叫下马来，叫回来说的，我若不说，回来对出来又骂我了，这会子说了，他们又骂我。 那丫头笑着跑回来说了。贾母向宝钗道： 你去吧，省得他这么记挂。 说的宝钗站不住，又被凤姐怄他玩笑，没好意思才走了。只见散花寺的姑子大了来了，给贾母请安，见过了凤姐，坐着吃茶。贾母因问他： 这一向怎么不来？ 大了道： 因这几日庙中做好事，有几位诰命夫人不时在庙里起坐，所以不得空来，今日特来回老祖宗。女儿还有一家做好事，不知老祖宗高兴不高兴，若高兴也去随喜随喜。 贾母便问： 做什么好事？ 大了道： 前月为王大人府里不干净，见神见鬼的，偏生那太太夜间又看见去世的老爷，因此昨日在我庙里告诉我，要在散花菩萨跟前许愿烧香，做49天的水陆道场，保佑家口安宁，亡者升天，生者祸福，所以我不得空来请老太太的安。 却说凤姐素日最厌恶这些事的，自从昨夜见鬼，心里总是疑疑惑惑的，如今听了大了这些话，不觉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，已有三分心意，便问大了道： 这散花菩萨是谁？他怎么就能辟邪驱鬼呢？ 大了见问，便知他有些信意，便说道： 奶奶今日问我，让我告诉奶奶知道，这个散花菩萨来历根基不浅，道行非常，生在西天大树国中，父母打柴为生，养下菩萨来，头长三角，眼横四目，身长三尺，两手托地，父母说这是妖精，便弃在冰山之后了。谁知这山上有一个得道的老猢狲出来打石，看见菩萨顶上白气冲天，虎狼远避，知道来历非常，便抱回洞中抚养。谁知菩萨带了来的聪慧，禅也会谈，与猢狲天天谈道参禅，说得鲜花散漫缤纷，至1000年后飞升了，至今山上犹见谈经之处天花散漫，所求必灵，时常显圣，救人苦厄，因此世人才盖了庙，塑了像供奉。 凤姐道： 这有什么凭据呢？ 大了道： 奶奶又来斑驳了，一个佛爷可有什么凭据呢？就是撒谎也不过哄一两个人罢了，难道古往今来多少明白人都被他哄了不成？奶奶只想，唯有佛家香火历来不绝，他到底是助国助民，有些灵验，人才信服。 凤姐听了大有道理，应道： 既这么，我明儿去试试，你庙里可有签？我去求一签，我心里的事签上批得出，批得出来，我从此就信了。 大了道： 我们的签最是灵的，你儿奶奶去求一签就知道了。 贾母道： 既这么着，索性等到后日初一你再去求。 说着 大了吃了茶，到王夫人各房里去请了安，回去不提。这里凤姐勉强扎争着，到了初一清早，令人预备了车马，带着平儿并许多奴仆来至散花寺。大了带了众姑子接了进去，献茶后点洗手至大殿上焚香。那凤姐儿也无心瞻仰圣像，一柄虔诚磕了头，举起铅筒，默默地将那见鬼之事并身体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，才摇了三下，只听唰的一声，桶中窜出一支铅来。于是磕头拾起一看，只见写着第33签，上上大吉。大了忙查签布看时，只见上面写着王熙凤衣锦还乡。凤姐一见这几个字，吃一大惊，惊问大了道： 古人也有叫王熙凤的吗？ 大了笑道：奶奶最是通经博古的，难道汉朝的王熙凤求官的这一段事也不晓得？周瑞家的在旁笑道： 前年李仙儿还说这一回书的，我们还告诉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。 凤姐笑道： 可是呢，我倒忘了。 说着又瞧底下的写道是：去国离乡20年，于今衣锦返家园，风采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行人至，音信迟，素怡和婚在意。看完也不甚明白，大了道： 奶奶大喜，这一签巧得很。奶奶自幼在这里长大，何曾回南京去了？如今老爷放了外任，或者接家眷来，顺便还家，奶奶可不是衣锦还乡了。 一面说，一面抄了个千金交于丫头。凤姐也半疑半信的。大了摆了斋来，凤姐只动了一动，放下了要走，又给了香银。大了苦留不住，只得让他走了。凤姐回至家中，见了贾母、王夫人等，问起签来，命人一解，都欢喜非常。 或者老爷果有此心，咱们走一趟也好。 凤姐儿见人这么说，也就信了，不在话下。却说宝玉这一日正睡午觉，醒来不见宝钗，正要问时，只见宝钗进来。宝玉问道： 哪里去了？半日不见。 宝钗笑道： 我给凤姐姐瞧一回签。 宝玉听说，便问是怎么样的。宝钗把签帖念了一回，又道： 家中人人都说好的，据我看，这衣锦还乡四字里头还有缘故，后来再瞧罢了。 宝玉道：你又多疑了，忘解圣意。衣锦还乡四字从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，今儿你又偏生看出缘故来了。依你说，这衣锦还乡还有什么别的解说？ 宝钗正要解说，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丫头过来请二奶奶。 宝钗立刻过去，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